划着桨儿水中摇，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，你可曾看到红唇粉柔回来跟桃花聊一聊，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，你可曾看到红唇粉柔快跟桃花聊一聊。总是开呀花儿笑，云儿开也等到风来了，风也吹不到我的杨柳腰，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，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，燕儿开又双双飞来了，桃之夭夭它绿了芭蕉，雨来也要学那月儿笑，蜡沾了星空也会掉，少年的心儿永不老，琴弦相闻黄发垂髫，此中不足为那外人道。